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迪拜置业。邀请到的嘉宾仍然是资深的迪拜置业顾问范倩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对于迪拜这个城市呢，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概况、位置、人文环境，进行了一个大体的介绍，并且呢，对它当地的这个房产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相关的话题的介绍。那么大概来说一说啊，决定了去迪拜来买房子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还是如果我们去居住，还是很宜居的吧。 对，因为迪拜的话，它是在冬天就10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温度大概是稳定在20度左右，对，最高26度这个样子。然后像很多欧美人，就欧洲那边的客户特别喜欢冬天去迪拜，因为对欧洲冬天冷的时候来说，迪拜的话就相当于他们冬天的一个后花园。对， 正好这个是冬天的、这个、 秋冬季， 对于咱们来说最寒冷最不舒服的一个季节。那它的这个迪拜当地的这个温度就像现在春天最舒适的一个。 对，是的。然后对于欧美人来说，像迪拜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像，对，非常西方化，而且英语跟阿拉伯语是他们的通用语言，所以像欧洲人、美国人那边，他们到迪拜之后就完全没有语言障碍，然后生活也跟自己国内差不多。但是在冬天在自己国内冷的时候的话，又有一个迪拜可以作为他们一个冬天去的一个后花园。对，然后所以像那边欧美人也非常多。 那他说到这个语言上，当然您说很多人都是外来人口，大家可能都用英语来交流哈，那当地人也可以，所以说整个用英语都是无障碍的。 对，完全无障碍。他可能英文的那个就门口的那门牌或者是广告牌会比阿拉伯语的字更大。对。 那如果是咱们包括咱们中国的朋友，如果想去当地买一房子的话，那么在当地居住，用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英语也可以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没问题。而且因为当地华人本来本身也占大概10%，所以像很多商场里边也会可能一些常听到的品牌的名字的那些店铺里边都会配有中文销售。对，都很方便。 将来如果真的要居住的话，可能大家会考虑这个整个的环境。那说到这个房子本身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你也提到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发商是伊马尔哈。那这个在迪拜他来建设这个项目哈，从这个整个的流程上应该说是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这方面你给介绍一下。 行。就伊马尔在迪拜的地位的话，相当于一个国企央企这个样子。因为它是由酋长100%控股的。对，然后就酋长自己家的公司。然后他自己拿地是不要钱的，就相比一些私人开发商或者是小开发商来说，他就从买土地上的成本就减免了很多。所以他是非常愿意说花钱去把自己的楼的质量建得更好，然后去建一个大的社区。对，然后为了大家不管是外来的投资客，还是说他本地生活的居民本地人，或者是到本地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为大家建一个社区，就更好的生活跟更好的工作发展。而且伊马尔的话，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就 就是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全球很多楼盘都烂尾了，但是只有他坚持说把那个哈利法塔建出来了。对、 嗯、 所以他开发商的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因为他自己相当于有政府背景、 嗯、 他在迪拜当地是有一个调控房价的一个作用。对，而且不是说像小的开发商、 嗯、 可能就建一两栋特别好看的楼来吸引投资客户，他本身还肩负了就整个建设迪拜的一个重任。 嗯 就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说像吸引游客过来的那些世界最高塔或者是最大的旅游购物中心，对，都是由他们来建造的。 嗯嗯，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你也提到说这个工程款还是有政府在中间来进行一个担保，所以这方面的话、 嗯、 买房的人也更加放心、 嗯、 那么相对于这个小开发商像伊马尔这样的大的开发商哈， 嗯， 他也有其他的一些进一步的优势吗？ 嗯，其实有的，因为、 嗯 他因为他本身土地不需要钱的话、 嗯、 而且他又肩负了说建设整个迪拜的一个责任、 嗯、 他建的房子大多都是说建整个一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里边有完善的配套的商业住宅各方面，他建整个一个社区、 嗯、 然后像小的开发商的话他们可能拿一小块地、 嗯、 然后自己建几栋楼。然后像我们之前去当地迪拜的去迪拜当地的时候也有说去接触了别的华人中介、 嗯、 因为我们考察的话肯定也不能光听开发商说。 嗯， 然后像他们中介就说、 嗯、 其实他们自己去销售一码的房子的话、 嗯、 自己心里面是非常踏实的、 哦、 对，晚上都能睡得安心。他说因为、 嗯嗯， 像可能买卖别的小开发商的房子， 嗯， 客户住进去之后，可能 回来找他， 对，可能旁边别的开发商的楼就大晚上一直在建，一直在建， 啊、 就这也没法说投诉什么的，因为是别的开发商的。 嗯， 但像伊玛的话，它整个一个社区建设，就您住在里边， 嗯， 那你旁边的楼还是这个公司的，他就并不会说去打扰已经入住的客户， 嗯， 他就该停工停工，并不会为了赶进度然后去半夜施工，对， 嗯， 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方面。 嗯，就是说它的整个配套以及它对于用户的这种体验， 对， 会是关照的比较周到哈，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开发商。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说它的政府背景之外呢，您还说它要保证这个房子的质量要好啊，这个价格又不能太高，所以说它还是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是吧？ 对，因为它的社会责任感的话对于外国的投资客反而是一个更安心的理由。 嗯， 因为它不能说像小的开发商一样建几栋楼拿到这个收益就好。它本身的话因为它担负更多的责任，就它不管是从房屋质量还是说社区的规划还是说这个项目的安全性的话，它都是会权衡一下的。对，而且它就社区都非常好，像每一个公寓楼它都有24小时配套的安保跟前台，都有完全的物业服务，就健身房游泳池都配套。 嗯，那在上一期节目中你也提到说咱们这个我爱我家跟这个伊玛尔是有一个战略的合作，这方面的配合是怎样的呢？ 嗯，这方面的话是因为我爱我家去年也上市了， 嗯， 然后伊玛尔的话在当地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对，这相当于是一个强强联合。 嗯， 那像中国的话，我爱我家在中国的其实占有份额还是比较大的。 嗯， 对，然后而且因为我爱我家本身的实力在于迪拜，本身我们做迪拜市场已经好几年了。 嗯， 对，然后对于伊玛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伙伴，然后所以像伊玛的话给了我们这边很多的宽松的政策或者是优惠，就比上可能别的小代理公司会更好。 嗯，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拿到他们的订房系统，就不会说像， 嗯， 买卖别的国家的房子的时候还需要说我这边有客户需要买哪套房，你那边帮我订一下。 哦， 然后我们这边特别方便的就是客户看中了，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能帮他锁房订房。对， 哦， 是跟迪拜当地完全统一的。 哦， 嗯， 那如果是咱们中国的投资者想选择这个伊玛尔的项目，您觉得会有哪些项目比较值得推荐呢？ 值得推荐的话，第一个就是上期说到的那个云溪港区域。因为是未来的一个升级版的一个市中心，未来的最高塔也在那儿，然后配套设施跟它处的地理位置，前面靠运河，然后旁边是一个火烈鸟的保护区。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就靠近水，有绿化的地方是，对，大家都挺喜欢的，什么水能生财各种的。 是。 然后对，然后还有因为伊玛它还有别的社区，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社区是在它未来新机场，马克图姆机场附近的一个叫伊玛尔南部社区的一个大片区。那边的话因为靠近未来的那个最大的机场，然后还有它迪拜的一个自贸区，那边是一个自由贸易跟那个建公司都非常便利的一个区域，所以以后机场建好了之后会带来非常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其实还有的话就是2020年世博会在迪拜举行，对，然后那个世博会的园区也是在那个伊玛尔南部社区的附近，对。然后对于那个社区来说的话，现在价格也非常低，就是不到两万一平米。 你说的两万人民币， 对，都是人民币。对对对，不到两万就能，就可能二三百万就能买一个三房四房带保姆房的那种别墅。对， 哦，那种别墅， 对，也是一个升值空间非常大的地方。 哦，这两个区域就是正在建设，将来会比较有潜力的。 对， 那如果是到迪拜去买房子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普通购房者来说麻烦吗？比如说我要跑过去几趟啊，或者是有怎样的一个程序呢？ 其实并不麻烦。一是如果客户想自己去看房的话，那当然可以自己去看一眼。 有样板间？ 也有样板间。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一月份去迪拜也拍了特别多实拍视频，都是可以在国内给客户直接看到的。而且现在我们在迪拜当地是有一个我爱我家在当地住当地的一个办事处，对。然后所以说如果真有客户想去看的话，那有当地的那个我们同事接待，如果客户嫌麻烦不想去看的话，就直接在国内我们我爱我家有订房系统直接为客户锁房。对，其实 这个 并不麻烦。 在这个订房系统里面，这个顾客就能够了解到这个房子的所有的信息。 对，可以。 哪些信息呢？ 从它整个楼的楼书，楼的地理位置，楼的楼层，楼的户型，楼的付款计划跟那个付款的周期全部都有。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自己放心的话，完全可以不用过去。 不用过去，对。 那这样操作的有这样操作的吗？但还是说大家很多都会过去看一眼比较踏实？ 其实70%-80%都不用过去看。 哦， 因为可能其中有很多的话，他对于投资来说，投资客户来说，他只了解当地一个市场跟他需要了解的那些需求点之后，他就自己能决定这个地方我适不适合投资。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是本身之前就去过迪拜旅过游的那种客户， 本身就有很好的印象， 本身就有印象，然后也觉得迪拜挺不错的，那边迪拜还能投资啊，然后就有一个自己已经有一个了解了。 其实说到投资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心就是到底这个回报率能有多少。这方面呢，还是想请范倩女士来给我们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房产自身的增值，还有这个出租的回报率上，有一些数字吗？让大家更明白一些啊。 回报率的话，大概是在8%。这个是一个就从以前前几年的市场表现一直来说，7%-8%是一个最基本最稳定的一个收益。 租金是吧？ 对，租金收益。 比如说咱们投资了一个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200多万、300万的房子，每个月这大概 每一年大概8%的收益。对，就您300万的房子每一年能收到20多万的收益。这其实跟国内比较那个高额的理财是差不多持平的。然后本身投资房产的话，它本身房产还会有一个增值。对。 那就出租的话，比如说我想这样更直观吧，比如说咱们它一个两居室能租到多少钱一个月？不这样算是吗？ 对，因为每一个项目可能 不一样。 对， 要看它的位置。 对，一是看位置，二是他们伊玛的房子确实是非常的多。我只能说像我 查过，就是本身做这方面我肯定不能说全天开发商说， 嗯， 我自己也上网查过一些信息， 嗯， 像什么看知乎， 嗯， 看微博， 嗯， 都有说迪拜是个什么样子呀，然后也有那个也有那个人在下面说， 嗯， 迪拜就是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土豪，其实也是一个大家该生活就生活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那边租金就特别贵，贵得特别吓人。 哦， 就像国内可能三环左右的那种一个次卧主卧的话可能两三千， 嗯， 但是在迪拜的话他的人就平均每平米的租金大概在1000块人民币。嗯，他们那边的那种合租的话可能是一个房间里边有几张床，然后一张床就一个月能租到1000-2000这个样子，它租金非常高。 哦，嗯， 因为租金高是因为它除开投资客跟本地人买房，它更多数的都是外来工作者， 嗯， 他们不一定能买房，但是他们又需要住房， 嗯， 对，所以他们的租房的需求量会非常多， 嗯， 然后再加上去迪拜旅游的人的话，住酒店住那种小公寓的也非常多， 嗯， 所以这个是他们迪拜租金市场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原因。 如果出租的话，嗯，这个投资房子出租的打理是咱们可以来帮忙吗？还是 可以 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 可以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 嗯， 就看客户是想买什么样类型的房子。如果是纯投资的话可以买酒店式公寓， 嗯， 或者是酒店房间， 嗯， 委托给开发商旗下的酒店品牌去打理，然后统一到那个每一年拿收益就可以。嗯，然后像如果是买那种住宅或者是酒店式公寓想自己住并不想给开发商打理的话， 嗯， 那可以交给我爱我家在迪拜当地的那个分公司， 嗯， 相当于一个中介公司委托管理， 嗯， 然后帮您出租，然后帮您打理，然后这个打理的服务费的话大概是年租金的5%。 嗯， 比上国内的话还是便宜一些。 嗯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房租， 嗯， 另外还有本身的房子的升值的空间。 嗯，对，而且迪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免税的国家。 嗯， 对， 嗯，免哪个税呢？在购置房子的时候？ 在购置房子的时候， 嗯， 除开它有一个交给迪拜土地局的一个4%的一个土地注册税，然后， 哦， 对，然后除开这个之外，房子本身增值的部分没有增值税，然后租金的收益也没有税， 哦， 然后到时候转手卖出去，或者因为它是永久产权， 嗯， 或者继承给孩子都没有税。 哦， 对， 没有咱们所谓的这个 没有 遗产税呀， 对，没有， 还有营业税。 就是资金利得税，大概就这些东西， 哦，对， 它都没有， 嗯， 对， 哦， 它都是纯的 收益，纯 收入，对，所以这个也是迪拜为什么投资比较火，因为它税很低， 嗯，哪怕是 没税， 对，哪怕是过户自己把房子转出去的时候， 嗯， 这个代价都很小，没有代价， 因为只是它迪拜是， 嗯， 不管是谁买房， 嗯， 买一手房， 嗯， 二手房都是买家交那个4%的一个土地注册费， 嗯， 别的没有任何费用，对，没有任何税费， 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海外有个家，我们继续来看迪拜的房产。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未来比较推荐的一些区域啊，可能会很有发展的空间。那么刚才也提到迪拜在2020年会举办这个世博会，这些呢可能都会为将来的这个升值创造更好的机遇哈。 嗯，对，2020年的世博会的话，因为世博会像2010年对于上海来说， 嗯， 它其实对房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嗯， 房价什么都升值了。 嗯， 然后对于迪拜来说的话，其实在它周边区域跟对于迪拜整个城市来说也会是这个样子。而且因为它2020年有世博会，然后迪拜的话政府现在是投入了20%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资金去建设当地的一个基础设施。 嗯， 而且对于迪拜来说，它有这个举办世博会这个资格之后，它一是能把自己展现给世界， 嗯， 二是通过这个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不管是从金融还是从物流从贸易方面各方面的话，它国力会更加强盛。这个就是对于迪拜整个一个市场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对， 嗯，其实当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到迪拜来参加这个世博会或者来旅游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它，看到它的这个 就、 一些优势， 对的，把自己更加的推向了世界。 嗯嗯，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价值也就会更高了啊。 嗯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引领它这个发展的一些机遇吗？ 它未来的话，还会有一个新的机场叫阿勒马克图姆机场。 嗯， 对，是未来会超过亚特兰大加现代首都国际机场的一个新的机场。 哦，更大是吗？ 对， 是不是有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的？ 绝对是世界第一大。 啊、 哦，它到时候预计的一个吞吐量大概是每一年在1.6亿左右。对， 哦、 现在亚特兰大的话大概是9000多万。 嗯。 嗯，然后以后这个新机场的吞吐量大概是亚特兰大机场加首都机场的一个总和。对，然后那个新机场有12个航站楼，像现在首都机场不是3个航站楼吗？ 嗯， 然后以后的话就是那边那个新机场的话更多的会接受那个货运啊，或者是世界各地到当地转机的各种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现在迪拜的那个机场的话，到时候只会有阿联酋的航空在那儿。对，然后机场的话以后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跟更多的到迪拜转机或者到迪拜做贸易的各种机会。 嗯， 对于迪拜本身市场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潜力。 嗯 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12个航站楼的时候，我感觉真的是 非常大， 难以想象。就是对，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因为它处在这个欧亚非大陆的一个中心，所以说将来到迪拜去转机或者是做贸易的这个整个的人流啊， 会更多， 非常的夸张。 对， 非常的夸张。嗯，所以说对于房市来说也是更好的一个提升的机会。 嗯， 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番茄女士给大家介绍了整个这个迪拜的房产的增值的空间和未来的发展机遇，可能对于我们有意向到迪拜去买房子的人来说，心里可能更有谱了哈。 嗯，对对对。 或者说自己能去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要把钱投到这里去，或者是说要在这个当地购房作为自己将来去旅游度假或者是自己去居住的一个这个选择。 对， 嗯， 然后因为在迪拜投资还有些别的优势，就是可能我之前的同事应该介绍过，就在迪拜投资100万迪拉姆以上是有一个直系三代的一个长期居留签证。对，这个是可以在当地享受教育跟医疗的。 嗯，直系三代 就是如果是我买这个房，那我的孩子跟我的父母跟我的配偶都可以同时享受这个待遇。嗯， 投资包括房产投资。 对，房产投资。对，包括。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去当地居住的话，从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咱们这个身份签证这方面的是什么样子？ 身份的话没有，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城市，它外来人口就已经很多， 它 并没有一个那种移民的那种政策 概念。 对，没有那个概念。 但是是哪种签证吗？ 是一个长期签证。 嗯， 就是像现在可能拿免签过去的话，肯定在迪拜是只能停留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嗯， 但是如果是长期签证的话，就是可以长期停留的，2年一更新这个样子，只要持有房产。 哦，就是说有长期居留签证的话，这个条件是有房产， 就是您名下有100万迪拉姆以上的房产 就 行，就 可以了。 嗯， 哦，好。好，其实有了这些政策之后呢，其实就相当于跟本国国民有类似的一个待遇了。 嗯，对， 可以这样说。不是说那个金，不是说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可能， 对对对， 可能 说这个教育和 教育跟居住跟医疗都能享受到比较好的。 嗯， 因为它当地的私立学校肯定是比北京这边会便宜的。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对这个对于迪拜投资的这方面的一个介绍。 嗯，谢谢。 好，我们今天海外有个家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